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8月25号星期三。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6.9，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网传北京大屯路一学校封闭，记者求证获知校园的一环境点位阳性。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市将启动干部教师交流轮岗新试点。 天津方面，天津以能源领域改革为重点，持续减少煤炭消费总量，着重打造清洁低碳能源城市。 河北方面，中国邮政河北分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邮政受托验试业务。 国内其他方面，公参民学校规范出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公办校名义招生。 国际电讯，美国将争取月底前完成撤离行动，七国集团讨论阿富汗局势。 另外，美国俄勒冈州推出最严口罩令，福奇称2022年有望控制疫情。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八集，北京公交一路车队党支部服务薪火相传，温暖乘客出行。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今天上午有消息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已临时封闭，目前有多辆警车停驻在附近，大门确实由警务人员负责维持秩序，禁止人员出入，现场有救护车进入，同时也有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组织开展核酸检测。 随后，就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封闭管理一事，记者向属地奥运村街道办事处了解情况，工作人员称情况属实。此前在校园内环境监测的样本当中发现了一处点位为阳性，目前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人员没有发现阳性。由于人员较多，目前检测仍然在进行当中。 另外，中科院大学奥运村校区东侧路对面的国家动物博物馆于今天上午也发布了临时闭馆通知，有关后续权威信息会尽快向社会公众公布。在此也提醒大家，疫情期间请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工作。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为了快速响应关于加强应对德尔塔变异株防控措施的通知要求，天津滨海机场需要对入境航班核酸检测和机坪入境航班保障人员脱防护服点位进行改造。在房间紧张、硬件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创新思维将摆渡车改造成了系列移动式的疫情防控专车，为满足入境航班保障员工的核酸检测、脱防护服以及消杀需求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目前改造完成的移动式疫情防控专车共计3辆，包括1辆采样车和2部入境航班保障人员的脱防护服专车。采样车利用摆渡车宽敞的内部空间， 分隔出了集中管理区人员、集中观察区人员检测的不同区域，精准设计动线，方便员工分区分类，有序进行核酸检测。脱防护服专车则是在单车内改造出了两个缓冲区、一个清洁区，使员工更换衣物与消毒工作更为方便。 目前呢，这三部改造的移动式功能车已经分别于8月17号和8月22号正式投入使用，为天津滨海机场全力做好抗击疫情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继续来关注上海方面，上海市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24号0至24时，上海新增两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病例一为中国籍，为浦东机场境外货机的作业人员，系8月20号确诊的本土病例二的密切接触者，常住浦东新区，此前已被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出现症状即送至指定的医疗机构隔离排查，经排查，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上海市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的核酸检测结果，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病例二为中国籍，系8月18号确诊本土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常住在松江区，此前已经被集中隔离观察，区疾控中心例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排查，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经上海市级专家会诊，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以及实验室的核酸检测结果，最终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已追踪到这两例病例在上海市的密切接触者共达到了61人，前期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察，对病例曾活动过的场所已经进行了终末消毒，对查明的密切接触者已经全部隔离医学观察，对有确诊病例的场所等地已经告知当地，并且严格落实了相关的消毒措施。 再来关注云南方面，据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消息，8月24号0时至24时，云南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一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六例，无症状感染者一例，确诊病例治愈出院24例。 截至8月24号的24时，云南省现有确诊病例286例，本土病例31例，境外输入病例255例，无症状感染者4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定点的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者医学观察。 记者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8月24号0时至24时，河南省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一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8例确诊病例出院，1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了医学观察。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扬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积极治疗，截至目前在南京、扬州两地收治的病例中已经无重型和危重型病例，24号又有27人出院，累计出院人数达到了202例，占确诊病例的 35.6%。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医疗救治组的专家、东南大学副校长邱海波表示，截至到24号的晚间12点，扬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9例，分别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以及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所有出院病例正在进行为期2周的康复观察，仍然住院的病人整体病情稳定。 据了解，24号0至24时，扬州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来自集中隔离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社区防控组专家、北京市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表示，扬州将按照主城区外为无疫乡镇加生态城、主城区无疫小区、满14天无病例的封闭区和14天内有病例封闭区形成4个梯度分类，结合近期的核酸检测结果有序解封。 另外呢，在今天的扬州疫情防控专题发布会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工作组的社区防控组专家吴浩也介绍说，目前扬州社会面已经连续7天没有社区的新发病例，社区传播已经基本阻断，而本次疫情已经迎来了社区防控的阶段性胜利。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趋向趋稳向好，社区防控的策略也需要适时的做出调整。 在发布会上，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姜文阳 介绍，为了确保市场运营，为正在营业的市场办理的工作人员经营户主城区疫情防控通行证、行车证，截至目前共办理了通行证1339人，行车证124张。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张家界方面。记者从张家界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5号8点开始，张家界市全域均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拆除所有交通的卡口，有序恢复公共交通。这也就意味着张家界解除关键封闭管控措施正式重启。 疫情发生后，张家界市陆续将部分地区升级为中高风险地区，要求在张家界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张家界，同时加强小区管理，要求居民原则上不外出。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雨情和汛情。记者从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重庆市25号起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当地已经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气象部门预报显示，25号到28号，重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性降雨过程，中西部偏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和阵性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重庆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预警，提醒防范山洪以及城乡内涝和中小河流洪水。 专家会商研判认为，此次强降雨天气的持续时间长，加之两轮强降雨叠加，累计雨量较大，使得沿土体处于保水状态，极易诱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5号的上午10点，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三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区县和部门抓好汛期防洪和地质灾害监测的预警工作，安排抢险救灾力量值守，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撤离避险。 另外呢，从即日起，在汛情当中受损报废的郑州本地牌照民用汽车，车主本人重新购置车辆，可以通过正好办的 APP 购车补贴专区来进行申领。 郑州市车辆受损报废的车主购置新车补贴办法明确，购置新能源汽车，包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可享受基础补贴为每辆车5000元，同时按照报废车辆行驶年限，在此基础上又可以享受差异化补贴。行驶0至3年（含3年）的车�辆补贴10000元，行驶3至6年（含6年）的补贴8000元，行驶6年以上的车辆补贴5000元。 而重新购置汽油车的车主，尽管不能够享受到扣车的补贴，但是可以享受车辆回收拆解免托运费，以及免收机动车号牌费、行驶证、登记证的工本费等等。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启动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北京市交通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地铁1号线与8通线本周日首班车起跨线运营，实现了城市中心区和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直达。 为此，地铁公司将于8月28号，也就是本周六晚间，实施1号线与8通线的跨线导接工程。届时，1号线四惠东站、古城站末班车都提前至晚上的10点钟，8通线环球度假区站末班车提前至晚上10点钟，四惠站末班车提前至晚上的10点半钟。1号线和8通线其他车站的末班车时间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1号线与8通线跨线运营之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将会由始发站变为中间站，并且由换乘站变为了普通站。乘客无需在四惠站以及四惠东站换乘，即可以从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全程时间大约为85分钟。 现有的四惠东站一号线站台和四惠站的八通线站台将会封闭停用，乘客可以按照车站标志以及工作人员的指引有序进出站以及乘降列车。地铁公司已经新编制了一号线、八通线的跨线运行图，工作日早高峰期间最小的行车间隔是1分45秒，而晚高峰最小的行车间隔为2分20秒。 明天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正式开通试运营，公交589路、 T116路自8月26号首车起延长至环球度假区，京哈高速公路田家府站及六环路的张家湾北站两个高速公路进出站口已于8月20号启用，以满足北京环球度假区内部压力测试期间市民的交通出行需求。 其中轨道交通环球度假区站作为北京环球度假区配套的建设项目，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和终点站。地铁一号线和八通线实现了跨线运营之后，乘客乘坐一号线可以实现从古城站至环球度假区站一趟直达。 而地面公交方面，北京公交集团自2021年8月26号首车起延长589路、 T116路运营范围，服务环球度假区周边公交出行的需求。589路、 T102路、 T112路的群芳南街站更名为地铁高楼金站。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上午北京市交管局的相关负责人做客北京交通台一路畅通节目时介绍，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线一年，累计收到了群众举报线索233万条，利用线索查处了涉牌违法车辆最快只需3分钟。考虑到证据的真实性，目前随手拍平台暂时还不能够接收行车记录仪上传的视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020年8月5号，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上线。一年多以来，这个平台已经成为交通参与者主动参与交通陋习治理和处罚交通违法的重要渠道。北京市交管局随手拍专班负责人焦以玲介绍， 我们累计接受群众的上传给我们的投诉线索是233万多条，采纳率到了40%以上吧。非现场处罚67万多起，利用一般程序追查处罚了7055起违法行为，遮挡号牌、变造号牌、套牌打击了2680起，拘留违法人83人，最快的通过电台布警、路面民警3分钟就查到了嫌疑车，查到了嫌疑人。 一年来，交管部门持续检化群众投诉界面和拍摄流程。对于目前为什么不接收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焦以玲解释说， 解决一个投诉给我们的材料的真实性的问题。行车记录仪呢，由于它要经过下载上传，中间可能不可回避的要编辑的成分，所以很难清晰反映我们行车中发生的事件的整个过程，这种证据也不能作为直接证据。 在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拍摄者既要保证现场情况完整呈现，也要充分保证自身安全。焦以玲提示， 群众拍摄的时候呢，过度关注某些细节，特别关注车号，我们只看到了一个车牌的特写，它没有反映车辆的全貌和车辆所在的位置，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个道路环境和周围环境的图片。拍摄不礼让斑马线，千万不要边走边拍，对于您自身安全实际上是不利的。 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八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的售票厅开设了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本市各大火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的消毒频率。 另外，北京西站在南北二楼大厅12306服务台处向旅客提供免洗消毒液，方便旅客日常的消毒。而南北服务台旁设立了免费口罩领取机，旅客通过扫描领取机上的二维码，可以免费领到一枚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口罩。而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或是携带儿童的旅客，可以直接向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求助。 北京南站方面，加大站内的消毒频率，将候车区、站台、卫生间等部位消毒频次由4小时一次调整为2小时一次，对轮椅、母婴候车区随用随消。每天0点闭站后，还将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消毒。 另外，今年五月底，北京丰台站完成了结构封顶，目前室内外装修施工已经全面展开，计划11月底装修完成，为年底开通运营创造了条件。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的报道。 今天上午，记者走进正在建设的丰台站，看到机械运转，工人繁忙。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指挥部总工程师许慧介绍， 丰台站在装修过程中更加的人文化、智能化，施工过程中大量的采用了装配式智能化的手段，有效的避免了材料的浪费，采用了闭幕技术，对管线呢进行了深度的综合的优化设计，有效的保证了吊顶高度。另外呢，对室内的柱边、柱角，包括楼扶梯的扶手呢，做了一个圆融化处理，保证旅客安全出行。 作为我国首座采用高速普速客运车厂重叠布置的大型客站，丰台站外观上整体呈中轴对称，高架候车厅设计有全长580多米的中央光亭，改善采光问题。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设计负责人马辉介绍， 这个车站我们比较注重这种细节，还有这种人文关怀，为了解决这个高架候车厅的采光和通风，将这个高速车厂中间设置了一个中央光亭，使这个自然光可以进入到高架候车厅中，在这个卫生间里面加了行李的寄存柜，然后方便携带大件行李旅客来使用，加了第三卫生间，还有母婴室，还有儿童活动区、军人候车区，就满足不同的旅客的出行需要。 丰台站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总规模17台32线，地下还引入地铁10号线和16号线。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工程项目管理部副主任王洪光介绍，目前站房工程已经全面开展，内外装修全线铺轨正在进行。 北京丰台站今年5月28号结构全面封顶，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机电安装和装饰修阶段，整体装修全面完成，预计在11月底，预计年底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 3D 热点再来关注教育方面。今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介绍了北京市双减工作的推进情况。 李毅介绍说，在风险防范处置方面，北京市级专班制定了防风险处置方案和纠纷调处工作措施，明确加强政策解读、有序维护各方利益，加强部门的协同联动等等。中国民办教育协会还成立了校外培训矛盾纠纷诉前调解中心，对校外培训当中出现的和学员、职员以及第三方的矛盾纠纷进行了诉前调解。 李毅表示，同时北京及时公布白名单，白名单是已批准恢复线下学科类校外机构培训的名单，按照资金的监管、办学许可、疫情防控、行为规范、办学标准等相关要求，持续加强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各区教委将分批向社会公布已经批准恢复线下学科类校外的培训机构名单。 另外，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今天在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还介绍，在新学期，北京将会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 记者了解到，新学期的干部教师轮岗包括校长、教师两个方面，其中校长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学校任职满6年的正副校长，原则上应当进行交流轮岗。在教师方面，交流轮岗的对象为公办学校在编在岗的教师，凡是距离退休时间超过5年的，并且在同一学校连续工作6年及以上的教师，原则上均应该进行交流轮岗。 据介绍，北京校长教师轮岗第一批试点区为东城区和密云区，其中东城区本学期轮岗干部教师大约2000人，而密云区2021年已安排正副校级干部轮岗50人，占符合轮岗交流条件人数的55%。通过干部交流，促使城内的优秀干部向农村学校、校内的薄弱学校来流动。据介绍，在2021年底之前，北京将会有计划的逐步扩大试点，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轮岗交流试点。 据北京考试报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通知，2021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将于8月26号上午10点发布。 自本次考试起，将会提供电子成绩报告单，小语种科目为证书。考生呢，可以于9月27号起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免费查询下载本次考试的电子成绩报告单。电子成绩报告单和纸质的成绩报告单同等效力。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今天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了今年河北省成人高考报名时间，8月27号开始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审核、网上交费方式。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点击首页右侧的成人高考信息服务，进入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成人高校招生考试的信息服务平台，选择网上报名，填报基本信息、志愿信息，上传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和准考证照片，以及河北省规定的相关材料，审核通过后进行网上交费。 另外要提醒考生注意，报名之前一定要认真阅读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发布的报名公告，根据自身情况合理报考。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为河北省成人高考唯一的报名网站，没有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受理考生的报名。 今天上午，以低碳生活、绿建未来为主题的2021年全国低碳日活动以线上方式在北京拉开帷幕。通过低碳典型案例发布、公益图片展等线上活动，倡导全社会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北京作为首都，将会紧紧围绕2025年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2035年碳排放量持续下降、碳中和实现明显进展的阶段性目标，坚持碳排放用量和强度双控。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近年来天津以能源领域改革为重点，持续减少煤炭消费总量，着力打造清洁的低碳能源城市。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的报道。 天津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10年的新能源企业。公司在滨海新区汉沽投资建设的风电厂项目目前已经投入运行。在公司的运行监控中心，大屏幕可以实时显示风电设备的运行情况和风力发电量。运行员康红军说， 汉沽风电厂共有76台风机并网发电，当日发电量已超33万度。 自公司成立以来，已累计输送超过29亿千瓦时的绿色电能，并入天津电网，助力本市能源体系向绿色低碳转型。十四五期间，龙源风电还将投入新项目，提高清洁能源生产力。天津滨海新区龙源海晶岩600兆瓦岩光互补项目刚刚通过社会公示，将于2022年启动建设。天津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郭宝贵说。 我们这个项目呢，位于天津滨海新区。本项目呢，总投资是23.52亿。光伏电站呢，我们运营期是25年，在运营期的总发电量是179亿度，与相同发电量的火电厂相比呢，每年可节约标煤22万吨，节水呢223万吨，相应每年可减少多种大气污染的排放。 8月9号，天津市发改委公示了关于天津市2021至2022年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方案，涉及36个光伏、风电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本市将迎来一波新能源项目并网小高峰。 9月1号，天津市中小学将会迎来新学期，而天津新建的一批中小学也将会同步投入使用。来听天津台记者赵征的报道。 北辰区荣新小学是一所新建的公办四轨制小学，覆盖了青广元街的12个社区，可容纳1000名学生。校园里的建筑古朴典雅，色彩明丽，硬件资源配置齐全，师资也是集纳了北辰区的精英骨干。校长胡春香介绍说， 我们学校呢有音乐教室、美术教室、舞蹈房、科学教室、劳动教室，还有录播教室，两大间图书馆等等标准化的是设施，体育这个场馆的面积也是非常的充足的，能够供同学们进行身体锻炼。教师的资源呢，来自于北辰区其他学校这些优秀的教师，其中有名教师、名班主任以及业务能手，还有中层以上干部，为荣新小学的创办打下一个坚实的业务基础。 这两天，学校正在为开学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家长们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给孩子置办文具，他们非常期待新学期的到来。据了解，西兴区新建的华城中学、新95中学、河北区改扩建的育英里第二小学、滨海新区新建的天津科技大学附属中学等一批学校都将于新学期投入使用。到今年年底，本市将新增 3.2 万个义务教育学位，到2023年，全市将新增义务教育学位 16.3 万个，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学位紧张状况，总体解决滨海新区以及各涉农区学位结构性紧缺问题。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粤港澳大湾区赋予了中国两大区域经济新的发展使命和产业生态探索新路径。为了更好地搭建京津冀与粤港澳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合作平台，推进冀深两地电子信息产业与数字经济合作发展，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群效应，作为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重头戏之一，以融合创新、协同发展为主题的2021跻身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接会将于9月6号在石家庄举办。 近年来，跻身两地不断地完善合作机制，注重合作成效，推动项目落地，在服务雄安新区的建设、引进战略新兴产业方面成果显著，多领域深度合作推动华为、金蝶国际、金正股份等深圳电子信息产业知名企业、上市公司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在河北落地，推动了河北电子信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国邮政河北分公司始终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促进工作相贯通，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为了解决矛盾纠纷产生的扯皮难脱的情况，中国邮政河北分公司在全国率先推出了邮政受托验试业务，出具邮寄内容证明可作为证据的有力支持。今年五月起，在石家庄、邯郸和保定试行。那么这项新业务将会如何帮助到大家，请听河北台记者马燕婷的报道。 关于邮政受托验试，大家会有许多的疑问，什么是受托验试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怎么解决问题呢？不要着急，今天我们请中国邮政河北受托验试业务专项法律顾问乔峰律师为大家解疑答惑。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来进行解释。例如在生活中，出租或承租房子需要用信函来证明你要求了什么，对方不履行时责任由谁承担。乔峰： 有的人会问，合同签订了不就解决了这些问题吗？但是在签订的合同的时候啊，普通百姓知道的写上合同的主要内容，但是呢主要的内容有哪些却不见得谁都清楚，那么就涉及到用这种纸质通知来完善合同，比方说改变合同的付款人或收款人，比方说房东要求租客去履行报备，比方说暂住证啊，目前的这个疫情调查啊，等等， 这些都需要你去告知他履行了你当房东的责任和义务，否则呢法律就会处罚处分没有做出通知和告知的人。 这里所说的通知和告知，则就需要通过中国邮政的信函专营，以信函的方式邮寄给对方，最高法院以判例解释作出证明责任划分标准，强调了邮寄的存根和邮寄的内容的证明两项必须同时存在，才可以起到证明的法定作用。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今天从北京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会锚定文旅度假消费、高端品牌消费、时尚艺术消费以及滨水休闲消费四大主题，释放消费内需潜力，提高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全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到了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形成北京高端品牌消费新阵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达到8%左右，中高端零售企业的快速发展，五年累计引进了首店、创新店、旗舰店数量达到200家以上。 十四五末，通州区文化及相关产业收入年均增速8%左右，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速达到20%左右。大运河国家5A 级文化旅游景区全面建成，北运河非遗传习所以及文旅融合项目建成开放，打造以2到3天游为主的大运河主题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建成5家以上五星级酒店。文旅度假消费则以环球主题公园以及运河文化休闲项目为引擎，建成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首都时尚艺术消费新中心建设方面，将大幅提升台湖、宋庄、张家湾三个重点特色小镇的要素集聚能力，构建成行文创产业，5G 覆盖率达到100%，依托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 加 8K 等新技术，打造形成一批多元消费产品。全区的博物馆数量达到20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平方米，培育形成5到8个网红打卡地。 北京东城区西草红庙街区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1期项目今天启动签约，居民可以自愿申请退租，改善居住条件。近期，北京东城区还将会启动皇城景山以及西总部街区申请式退租项目。我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西草红庙街区位于天坛西北侧，街区建设年代久远，生活设施落后。家住西草市54号的张浩一家三口人，在20平方米的房子里已居住20多年。 三面都是房嘛，采光很差，基本上白天都得开灯。一到夏天就特别的潮嘛，湿度基本上都在80以上。我的抽湿机基本上24小时开着。今年下雨这么多，家里还漏雨。 这次启动的是西草红庙街区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1期，位于西草红庙整个街区的西侧，共涉及96个院落，321户居民，由东城区政府确定，北京京城集团重熙房屋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实施。该项目执行董事赵鹏介绍， 西草红庙街区项目北起朱市口东大街，南到天坛路，西到前门南大街，东至是西草市东街。现在呢，已经预申请达到160余户了。一个是货币补偿，只要是退租的居民都可以去选择是这个共有产权房和公租房。咱们都是自愿的，咱们这共有产权房是2个项目，一个是大兴的首创美兰湾，还有一个是朝阳区的豆果庄项目。 到2022年10月，西草红庙街区更新项目还将陆续启动街区其他片区的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西草红庙街区申请式退租项目执行董事赵鹏介绍， 本项目于2021年4月开始前期筹备工作，计划于2021年5月至2022年10月实施退租工作，涉及居民2077户。退租申请完成之后呢，将对这个区域呢，按照北京市风貌保护的要求进行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建、环境综合整治的一个更新保护工作。 今天上午，北京东城区出租汽车行业举行了“文明出行”专项行动，即“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宣传活动。为了响应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要求，北京东城区出租汽车行业率先号召广大的驾驶员在运营当中要牢记321的原则。 321原则就是让出租车驾驶员不断提升个人文明素养，牢记距离斑马线30米轻踩减速，20米准备刹车，10米随时停车，不断提升出租行业整体的文明服务水平。下一步，北京市交通委将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深入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专项整治行动，强化行业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广泛倡导文明礼让理念，构建文明和谐的首都交通环境。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就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进行部署，确保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公平性和人民性，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通知指出，要全面规范公有教育资源的使用，公办学校投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国有资产应当符合国有资产使用管理规定，公办学校要增强品牌保护意识，规范使用学校名称和简称，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利用公办学校品牌开展宣传或者其他活动。 公办学校不得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名义开展选拔招生或是考试招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公办学校或者公办学校校区分区的名义来招生，也不得以借读或者挂靠等名义变相的违规招生。 此外，地方政府和公办学校不得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增派具有事业编制的教职工，已经派出的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引导退出，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设置过渡期，分类管理稳妥推进。 昨天晚上，我国在五个小时之内相继在酒泉和西昌完成了两次发射任务。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作为测控系统的主体单位，圆满完成这次多点并行发射的监测任务。目前，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可以在我国酒泉、太原、西昌以及文昌四大发射场同时执行发射任务时，同步提供可靠的测控支持。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24号表示，美国必须在8月31号前撤出所有的军队和人员。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说，美国的目标也是在8月31号前完成撤离行动，但行动能否按期完成取决于阿富汗塔利班的各项配合。 穆贾希德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塔利班正在同包括美国使馆在内的各国使馆接触，以维持外交关系，不希望驻喀布尔的外交使馆关闭或是停止工作。塔利班承诺将会保证各国外交使团的安全。另外，据阿富汗亚利安娜新闻社报道，塔利班消息人士在接受美国杂志采访时说，塔利班将会组建一个由12人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国家。 七国集团领导人2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声明说，七国集团对阿富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确保阿富汗人在和在阿的外国人的安全，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民以及过去20年来与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 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议员24号乘包机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逗留了几小时之后离开。他们声称此行是为了履行国会议员监督政府工作的职责，只是这两人出发前没有打招呼，令正在喀布尔机场紧张组织人员撤离的美国政府和军方人员措手不及。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消息。近日，美国疫情复燃，多州再次收紧了新冠防疫措施。俄勒冈州重启全美最严格的室外口罩令。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24号表示，美国可能在2022年控制住新冠疫情，只要大部分民众接种疫苗。 美国俄勒冈州当地时间24号宣布，27号起将会重启室外口罩令。不论民众是否接种了疫苗，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都需要佩戴口罩。报道称，这是目前全美最严格的口罩令。 同时呢，该州也是自德尔塔变种病毒迅速传播以来，全美首个重新施加室外口罩令的州。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美国可能会在2022年春天控制住新冠疫情，而这需要大部分民众接种疫苗才能够实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辉瑞疫苗的全面批准，为更多人接种疫苗铺平了道路。莫德纳和强生公司的疫苗也可能在未来几周内获得批准，并可能在2021年秋天批准用于儿童。 继续来关注美国方面，当地时间8月24号的报道，自2021至2022学年开学以来，美国佛罗里达州15个学期已经有超过14000人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其中包括了11851名学生和2610名教职工。报道指出，由于可能接触过确诊病患，还有超过29801名学生及教职员工已经被隔离或者在家等待指示。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夏威夷州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住院病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州长魏夏峰表示，现在不是来岛旅行的好时候，各地医院满负荷运转，重症监护室也是满员状态。 另外，据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可能性是完全接种疫苗的人的约29倍。这项发表在 CDC 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上的新研究还发现，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感染新冠的可能性是接种疫苗人的近5倍。而该机构表示，这些结果是基于洛杉矶郡5月1号到7月25号之间的数据所得出的。 英国疫情再度恶化，当地时间24号新增近3.2万起确诊病例。8月11号到15号，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举办了大型音乐节活动，约有5万人参加，现场大部分人未佩戴口罩，造成了大量感染。英国卫生官员表示，有4700名确诊者表示，他们曾参加过康沃尔郡举办的音乐节或与它有关联。在举办音乐节期间，康沃尔郡和西里群岛确诊人数激增。截至19号的7天内，该地区每10万人中有717人被感染。 再来关注日本方面，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日本政府和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说，鉴于全国新冠感染人数骤增，日本政府24号就北海道、宫城、爱知等8个道县追加为紧急事态宣言对象地区展开协调。与此同时，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的对象将新增高知、佐贺、长崎和宫崎4个县，期限均为本月27号到9月12号。其中呢，对宫城、高知和长崎各县将分别确认意向之后做出最终的决定。 日本东京残奥会开幕式24号晚举行期间，东京东南部一座地铁站发生了泼酸事件，2人被烧伤，嫌疑人在逃。日本警方说，当晚9点左右，一名男性嫌疑人在东京都港区白金高轮站向乘客泼洒疑似硫酸液体后逃离。事发地位于一处高档住宅区，警方随后封闭了地铁站入口，10余辆警车和消防车赶到现场，一些人员身着防护装备，地铁运营没有受到影响。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员范德海原定24号执行太空行走任务，但是因为颈部神经疼痛不得不取消。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3号以范德海有轻微的身体状况为由，取消了这次太空行走任务，而距离任务开始时间不到24个小时。 世界卫生组织与英国帝国理工学院25号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至2019年，全球高血压患者增长了约1倍，达到了12.8亿人，其中将近1半人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研究人员分析了184个国家和地区1亿多成年人血压测量和高血压治疗的相关数据，得出了上述结论。 另外，身高2米35的男子沃尔科夫斯基日前去世，年仅38岁。生前呢，他是美国境内最高个子男子。美联社23号援引他的母亲的话报道，他在本月20号因为心脏病，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一家医院去世。